但以利书入面所讲嘅预言真係非常之准确。准确到个程度，我哋曾经讲过，有好多人都唔相信呢啲系预言。佢哋话系后来有人系将呢啲系话系摆喺圣经入面，讲到好似预言咁，其实唔系预言。嗱，呢一个我喺度但以利书嘅介绍都同大家讲过，系冇可能。如果大家想系知道嘅，你可以听翻我讲系介绍嘅嗰一个讲道。其实神嘅话语真系好准确，准确到差唔多神讲出嚟，其实就可以将呢啲话写喺个历史书上高。因为呢啲事系一定系会发生，神讲嘅说话就系算数。但以利书七至到十二章，我哋讲过系但以利自己嘅异象，佢唔再系同人哋系解梦，唔再系同人哋解异象，系佢自己嘅异象。所以经文唔再用第三位嘅文法嚟到写，而系用第一位嘅文法嚟到写。而若果你睇第七至到十二章，你会发觉时间系有啲乱，因为是但以你自己的异象，将它好像一个附录这样摆晒在这里七至到十二章。而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将七至到十二章的这些异象摆回入去一至六章的历史程序里面。一至到六章我说是历史的记载，但其实里面都很多预言。不过它是根据历史的时间性来到安排。所以我哋应该做嘅就将七至到十二摆翻入去，嗰啲异象摆翻一至六章。例如今日嘅第八章嘅呢个异象，其实应该系喺度第四同埋第五章嘅中间。呢、这个亦都系点解当日但以理能够走咗入去宫殿入边，见到墙上边嘅字，就识得点解。因为他早在十二年前已经有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告诉他，巴比伦将会灭亡，而灭亡了之后，巴比伦的国将会是被马代波斯来到是分裂了。所以他懂得解梦。以利书七章和八章有个连带的关系，就是都是将外邦的国家用是野兽来到代表。我们记得曾经说过，这个时间由巴比伦是去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是外邦人的日期，是神容许外邦人来到掌权。为什么会用动物来到代表这些国家？我亦都讲过，喺神嘅眼光睇上嚟，呢啲国家就係好似野兽一样，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同野兽根本係冇咩分别。所以神係用野兽係嚟到係代表佢哋。其实今日所讲嘅呢两隻兽同埋但以理书第二章係有连带嘅关系。但以理书第二章我哋见到有个人像，头是金做的，是巴比伦，他的胸和双臂是代表，是用银做，是代表马代波斯。很有趣，两只手所以是马代和波斯。又回到去一个银，一个是铜的土腹，是希腊，跟住又去到是两只铁的脚，是罗马。曾经亦都讲过，两只脚的铁罗马亦都是一个预言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将会分成是东罗马和西罗马，已经一早就有了这些预言在这里。今天要讲的只不过是其中四个国家里面的两个国，是马代波斯和希腊两个国家。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八章三节讲什么？但以理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但以利书五章八章五节又说，我正在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出，从西而来。我们这里见到公绵羊是代表马代波斯， 我哋见到公山羊系代表希腊。嗱，有人话啊，你话代表乜都得噶啦，公绵羊、公山羊系嘛？啊，有人话圣经就系咁无厘头，圣经就系咁抽象噶啦。唔系噶，圣经非常之准确噶。你继续读埋落去，读埋落去，但以理书八章二十节。但以理话：我所看见双角嘅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跟住喺度八章二十一节，佢话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连第一个王系一个大角都讲埋，呢个大角好犀利。我哋知道就系亚历山大大帝。圣经系非常之清楚。完全是没有给我们有想象的余地，究竟公绵羊、公山羊是代表什么？圣经的细节详细真的令到人们惊讶。那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神要用一章的经文来到讲马代波斯和希腊的故事？那我们曾经也讲过，我们说八至到十二章但以理书其实个焦点是回到去犹太人的身上。在到七至到在到二至到七章个语言都不同的。是用加勒底文或者是阿兰文来到写，好明显是给外邦人的信息。但是由八章去到十二章又回到去犹太人的身上，那个主角是回去犹太人。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看看但以理书八章九节，经文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什么叫做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是阿伯拉罕的时代被称为是什么？是应许之地。好可惜，由巴比伦开始去到耶稣基督回来，将会成为外邦人争战之地。你说不是吧，犹太人已经回了去以色列了，他们有没有太平？完全没有太平，还是日日提心吊胆的当中活在这里，要去到将来耶稣基督回来千年国度，他们才能够是有真正的和平。而家系一啲和平都冇。嗱，我哋话犹太人系成为焦点第八章，所以第八章嘅经文其实系讲犹太人同埋波斯嘅关系，系讲犹太人同埋希腊嘅关系。咁你话犹太人同波斯同希腊有啲咩关系？其实我们可以先看看，我刚才都讲过为什么关系会是回去犹太人身上，就是第二至到七章是讲到外邦人的预言，但是虽然是外邦人的预言，但是是跟国际的关系，是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未必是跟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经文是用阿兰文和加勒底文写，但是八至到十二节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这些外邦的国家，这些是征服了当时世界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经文是用是希伯来文写。究竟和波斯有什么关系啊？犹太人。关系很大的。其实神是要给一个希望给犹太人。我哋知道但以理嘅时候，但以理喺巴比伦国。点解喺巴比伦国啊？因为系被人掳掠咗去巴比伦，所以神系要俾犹太人有一个系希望，好快佢哋就能够翻翻去自己嘅国家。当巴比伦灭亡之后，当波斯王，我哋知道有个波斯王叫做咩啊？古实，叫做系塞鲁士。这个波斯王将会是容许以色列人来回到去他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是第一个波斯和犹太人的关系。犹太人和希腊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给犹太人一个警告， 同波斯是一个希望，同希腊是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啊？这个警告就是将来会有一位王是希腊出来，是会折磨以色列人，折磨到他们不得了。但刚才我读荣美之地的那节经文都有读的，说有四国之中有一国长长出来。什么叫做四国之中？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只大国，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将会有四只国出现，就是他四个将军将他的国是瓜分了。而四个国当中又会出一个王，这个王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将来会折磨犹太人，折磨到不得了这样。在到公元前这个时候，折磨犹太人折磨得最犀利的就是安提阿古。我们知道公元之后就不出奇了，很多人都是折磨犹太人，包括希特拉。但是公元之前的是安提阿古，他毁坏耶路撒冷城，他是亵渎圣殿，他甚至在到圣坛上是祭一只猪，犹太人是最忌的了，因为猪是不洁，他居然在坛上祭一只猪，他是完全是亵渎圣灵的一个是皇帝，所以是给犹太人一个警告。今次发生异象的地点都很有趣，但以利书八章一至到二节讲什么？巴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现与我但以理，是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伊兰散书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但以利话他仿佛好似已经去到书山城。其实书山城这个地方在巴比伦的时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城仔来的。你排四十个最出名的城，你都未必排到书山城。他在到巴比伦的东面大概230里。但是将来但以利说什么？将会是变成书山城。这个字亦都可以解作是宫殿，将来会变成是一个宫殿，是一个预言来的。乌来河边，说书山城在乌来河边。这个河字又是很奇怪，整部圣经有很多河流的，但你从来不会见到这个字用来是形容一条河的。只有是但以理书第八章你才见到这个河字，但是在其他的经文你见不到。为什么但以理会用个这么奇怪的字来到形容这条乌来河？原来考古学家发现书山城旁边根本没有河，只有一条是900尺宽阔的一个人造的运河，所以圣经才用了一个这么特别的字来到形容这条河。而圣经所用的这个乌来这个字和找到的那条人造的运河完全吻合的名字，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的细致。这个书山城将来就会变成了王宫的所在地。我们怎么知道？以斯帖书一章一至到二节说，阿哈徐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127省。阿哈徐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原来以斯帖做皇后的时候，他的皇宫就在书山城。这个皇宫是大利乌王一世，我记得以前都讲过大利乌王是一个皇帝的称号来的，所以有一世二世三世，是大利乌王一世所起的皇宫在书山城。尼希米记一章一节他说，赫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即是九月，我在书山城宫中。原来当尼希米是接旨回到去耶路撒冷城是重起城墙的时候，他在到皇宫里面，这个皇宫亦都是书山城里面。我们见到圣经的预言真是非常非常之厉害。 苏珊城真系变成咗系波斯嘅皇宫。当但以理见到呢个异象嗰阵时，佢唔明白异象系点解，所以喺度但以理书八章十五节，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嘅站在我嘅面前。形状像人呢、這个人字，原文嘅希伯来文得三个母音嘅啫 ，G B R Gabor。是解釋意思就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人。如果我們將 Gabor 加上神這個字就很有意思。我們知道希伯來文的神是什麼 ?El,El,Elohim, 是嗎 ?Gabor 加上 El 變成什麼 ?Gabriel。所以如果你看到八章十六節跟住个经文讲咩，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加百列系边个啊？加百列就系 Gabriel 嗰位 Angel， 嗰位系天使。圣经喺旧约从来冇呼名唤姓讲天使，除咗喺度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嗰位堕落嘅天使，就是那位很出名的天使撒旦，叫他做明亮之子，叫他做早晨之子。除此以外，在旧约从来不会呼名唤姓讲天使，但以利书是例外。加百列 Gabriel 就是天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Man of God， 是属神的人，他是神的公关天使，神有公关的天使。为什么叫做公关天使啊？原来每有重要的事宣布，神都会派加百列去宣布。我们见到今天但以理书就是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一章记不记得啊？神派加百列去做什么？去到是撒加利亚，是跟他讲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将会有个 BB， 你要叫他做约翰。这位就是将来为耶稣基督开路的施洗约翰。跟住又没有几多经文，加百列又去到另外一位妇人，跟他是传好消息，是玛利亚，跟他说你将会是有一个仔叫做耶稣，亦即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见到真是加百列是神的公关天使。加百列如果跟我们讲说话，我们真的要侧耳而听，要小心地听。除了加百列，但以理书另外有天使，就是哪位啊？米加勒 Michael。 今天两位 Michael 都好像不在，我们当中都有两位 Michael。 Michael 的意思是什么？是 Who is like God， 有谁能够像神。米加列是什么？是神的真战天使，逢亲有真战的事，你都见到米加列。喺度由大书，我哋见到佢同系魔鬼抢摩西嘅尸体啊！喺树但以理书第十章，我哋见到系将会同大家讲嘅，每个国家背后都有属灵嘅争战，米加列喺度为神争战。另外，我哋见到喺度末世就系启示录十二章。同埋但以理书十二章都会讲到系米加勒系会同系龙嚟到争战，龙就系撒旦，呢个系末世会发生嘅事。今日异象嘅目的系乜嘢啊？有啲咩目的？喺度但以理书八章十六至到十七，同埋八章十九节都两次提到有末后嘅异象。或者末后的定期。八章十六至到十七讲什么？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异象。而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八，但以理话说，我要指示你怒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后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定期 末后的异象是讲什么？原来神是有一个定期，而这个定期是有近和远的定期。近的定期是什么？近的定期刚才讲过，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神是发怒，所以这里说神的怒怒，一共是有70年，以色列人要是被巴比伦是掳劫，巴比伦是灭亡了之后，他们才可以回去，所以这个是比较近的定期。另外有一个是比较远的定期，这个远的定期会下一次先跟大家讲，就是要预咗神是将来末世的时候有七年的大灾难，经过了这七年的大灾难，以色列人犹太人才会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比较远的一个定期。而但是在这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有一位叫做敌基督的将会折磨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折磨。而在这个之前，在希腊的时候又有一个敌基督的预象，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今日同大家讲的就是讲希腊同埋马代波斯，下一次会同大家讲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同埋敌基督的事。同大家先睇睇公绵羊的解释。但以利书八章三节话有相国的公绵羊，而喺度二十节有个解释，呢一隻公绵羊就是代表咩呀？马代波斯。有相国，两隻国是代表咩呀？两个国，马代同埋波斯。好有趣嘅就係两隻国都係同一隻动物，同一隻绵羊嘅身上。所以你知道呢两个国家係联合喺一齐，唔係分开嘅国家嚟。就好似同人嘅头先讲嗰个唔係同人嗰、那个人像嘅相比一样。其实真係波斯同埋绵羊好有渊源。原来波斯他们古代相信他们的守护神是一只绵羊化身的守护神。而在四世纪 Mussolini 一个是历史学家，他讲到原来当是波斯王出去征战的时候，波斯王一定会戴一个头盔，而这个头盔是什么来的？是一只公绵羊的头用来做头盔。而我们知道波斯和十二星座里面的白羊座，不是我们十二生肖，是唐人，是西人的星座的白绵羊是很有渊源。而白绵羊的那只羊是什么羊来的？是一只绵羊来的。所以我们见到又说两只角，一只高一点一只低一点的。如果你看八章三节，这高是这角高过那角。这个其实我们在但以理书七章五节讲到只红人代表是马代波斯都讲过的。记不记得这只红人是侧身的，挺起一边身的。所以是讲到什么？波斯是强过马代。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其实我们见到但以理书第五章是当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经文最后一节怎么说？是马代人大利乌62岁娶了加勒底国。最初的时候是马代的，慢慢慢慢变成什么？马代和波斯，慢慢变成波斯是强过马代。跟着去到但以理书的尾，你直情见不到再有马代这个国家，波斯是完全地是代替了是马代。而但以理书八章三节跟住讲，更高的是后长的。两只角原来生出来不同时间。历史亦都话俾我哋听，原来马代立国是主前678年，而波斯立国是主前550年。我哋讲緊主前，所以嗰个年数越大就是越早。所以马代是早过波斯。但以理书八章四节跟住讲咩？这个波斯国或者这只绵羊是向西、向北、向南抵足，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如果你睇翻历史啊，是一样嘅记载。原来历史真系记载波斯点样啊？佢系向西攻取系叙利亚、小亚细亚，佢系攻取巴比伦，跟住佢向北 联合埋马代，然后征服里海一带，跟住向南，佢系攻击系埃及同埋古实，完全同圣经入边嘅记载系一模一样。公山羊呢？公山羊系代表希腊，嗱，希腊同埋公山羊都系好大嘅渊源。原来希腊嘅立国就系同公山羊系有关。原来公山点样会系希腊立国？有一个人系根据传统古代嘅有个传统，讲话应该揾一隻系公山羊嚟到带路，嚟到揾适合居住嘅地方。於是佢就真係揾咗一隻公山羊嚟到帶路，嗰隻公山羊就一路行一路行，行到去希臘，而家希臘嘅地方就停咗喺度，所以呢一個地方就成為咗希臘現在嘅地方。而呢個人揾到呢一塊地，佢為咗要紀念公山羊，就叫呢塊地做阿字嘅意思係 AGAE 嘅意思，就係公山羊。原來希臘最早嘅名稱就係公山羊城或者公山羊國，而附近嘅海呢、這個人叫咗去 Aegean Sea， 就係公山羊嘅海。公山羊同埋希臘嘅淵源係非常之大。去到第四書八章五節講咩啊？見到有一隻公山羊從西面而來。如果我哋讀歷史嘅話，我哋知道亞歷山大大帝嘅希臘國一路係向東伸展，所以佢大部分嘅敵人見到佢都係點啊？喺西面而來，就係同聖經所講一模一樣。呢隻動物仲點啊？腳不沾塵啊！但以利書八章五節，腳不沾塵，記唔記得但以利書七章嗰陣時候，我哋講代表係希臘嘅係咩動物啊？一隻豹，有翼嘅豹，豹就已經夠細快㗎啦。仲有埋翼添，如虎添翼或者如豹添翼。點解腳不沾塵啊？好似我哋揸車咁啊，好多人飛車㗎。飛車係點啊？飛車就個碌唔掂地㗎喇，係咪個碌唔掂地係點啊？不沾塵囉，係咪？所以好快嘅意思。如果我哋上一次都講過㗎喇，希臘佢哋有一個戰略，佢嘅戰略係咩啊？戰略叫做 Blitzkrieg， 呢個戰略就係以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嚟到係攻擊佢哋嘅敵人，啲攻擊到佢敵人係唔能夠係咁快嚟到係抵擋。嗱喺度兩隻眼嘅當中係有一隻非常嘅角喺度，但以理書係八章五節，而八章二十一節亦都講到呢一隻非常嘅角係代表係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大帝好有趣嘅，佢就係嗰隻大角嚇，喺佢其實係喺到馬其頓出嚟。亞歷山大大帝嘅家鄉就係馬其頓。如果你睇下馬其頓嘅標誌係乜嘢，係一隻獨角嘅山羊。嗱，佢細個嗰陣時，佢媽媽成日教佢嘅。成日同佢講咩呀？佢媽媽話嗱，你大個你要勇敢啊，因為你嘅祖先係咩呀？係希臘嘅神嚟㗎。Achilles、Hercules 全部話都係亞歷山大大帝嘅祖先。難怪亞歷山大大帝係咁勇敢，係咁有自信。佢個爸爸呢？佢個爸爸係個軍事家，東征西討。亞歷山大大帝好細個嗰陣時，佢就好驚個爸爸會征服曬所有嘅土地，佢自己冇地方去征服。佢爸爸就會安慰佢：傻仔，我征服嚟征服去都喺度馬其頓，你將來征服嘅地方會大過我好多。而真係亞歷山大大帝用咗12年嘅時候，佢21歲就出嚟打天下，12年佢就征服曬所有當時認為嘅國家嘅全世界。佢鍾意騎嘅一匹馬叫做牛頭馬，而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個廣告，唔知牛頭馬白蘭地定乜嘢，好似好熟咁樣。佢鍾意騎嗰匹係牛頭馬，佢細個嗰陣時冇人能夠征服呢一匹馬，只有佢能夠順服。 所以他以后打仗就专骑这匹是牛头马。在到主前333年第二次和大利乌王，现在是三世了，不再是一世，见面他是大败大利乌王三世。大利乌王三世是愿意讲和，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不肯跟他讲和。於是在到最后的一场战争是叫做 Battle of Gogamela， 在到是主前331年，是同大利乌王三世再打埋最后呢一场，打得非常之灿烂。喺度一个本来系一个平原嘅地方，原来大利乌王知道自己嘅军队擅长喺平地征战，所以佢用咗好耐嘅时间系 make sure 嗰块地系好平好平。亚历山大大帝35000嘅军队，大利乌王三世系有20-30万。以一敌七咁上下，敌六敌七。亚历山大大帝嚟到打两打就点啊？炸败。因为喺平原打仗唔够波斯打，跟住一闪闪咗上个山上高。波斯就笨啦，乘胜追击，上到个山上点啊？俾人全军覆没，因为自己喺山上打仗唔系佢哋嘅擅长。所以咁就征服咗系波斯国。好有趣，个故事仲未完。讲到亚历山大大帝呢只大国点啊，喺度8章8节话佢最盛最强盛嘅时候，那大国截断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係喺佢壮年嘅时候就死咗。原来佢带住军队一路向东行，去到印度。跟住佢嘅军队非常之疲乏，於是佢返去係巴比伦。他在巴比伦就死了，突然间死了，只有33岁。他的经文讲什么？在这里但以利书是8章8节，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就是说在这里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会有四个国家出现。但以利书8章22讲得很清楚，四个角就是四个国，必从这国出来，但是他的权势都不及那他国，都不及他。意思就是说这四个国家都没有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国是这么强。真是应验了这个圣经的预言。当亚历山大大帝临死的时候，有人问他想将他的国是给谁个？亚历山大大帝怎么说？给最强那个啦。这句话一出就大件事啦，个个都你争我夺，想做最强嗰个，结果用咗22年你争我夺。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用咗12年就征服咗所谓当时嘅全世界，用咗22年嗰班人佢嘅手下都唔能够系分出边个系最强，边个系弱。佢手下嘅四个将军真系将佢个国分咗，李斯马落咗小亚细亚嘅一大嘅地方，卡桑德係攞咗马其顿同希腊，亦即係亚历山大大帝嘅家乡。另外多利马佢係攞咗埃及、巴勒斯坦，係西利西亚、佩特拉同埋係塞浦路斯。另外西流古就係攞咗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同埋印度。尤其是以多利马同埋西流古佢哋有好多好多嘅战争。而若果我哋留意嘅话，巴勒斯坦喺边度啊？喺多利马。所以呢啲战争都会卷咗系以色列入去。喺度但以利书11章，你就会见到有好多系由于系多利马同埋西流古打仗引发出嚟嘅事。35节嘅经文入面有135个预言是应验咗。有好多人又话啦，冇可能系后人加上去，但系唔好唔记得，好多呢啲事情都喺度公元前280至270年之后发生。公元前280至270系咩日子啊？点解咁隆重啊？系旧约希伯来文被译做希腊文。如果你已经译咗出嚟，已经系铁一般嘅事实。冇人能够喺经文度再加乜嘢上去。 今日結束嘅時候，想同大家係睇四點。但以利斯八第八節俾我哋見到有四點。四點係咩呀？第一係聖經嘅準確性。神講預言就係好似係寫喺歷史書上一樣，就係咁準確。神嘅話語就係好似預寫嘅歷史書一樣。有一個係一世紀嘅歷史學家，佢叫做 Josephus， 佢記載咗有一件事喺佢嘅歷史書上高。喺到主前係332年，當亞歷山大大帝係前往埃及嘅途中，佢係攻擊戰敗咗係推羅同埋係加撒兩個國家，跟住佢係諗住進兵係進攻係耶路撒冷城。點解佢要進攻耶路撒冷城？因為佢曾經係向耶路撒冷係攞軍饷同埋攞係供應，耶路撒冷係唔肯俾佢。點解呀？因為以色列當時仲係波斯嘅手下，以色列唔想係違背係波斯國，所以係冇採到係希臘。所以亞歷山大大帝係準備去攻打耶路撒冷城。當佢到嘅時候，大祭司以色列嘅大祭司 Jedua， 佢係穿上大祭司嘅制服，佢就出城迎接係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大帝見到佢之後，當堂好似順咗氣咁，跟住仲跟埋佢去到聖殿入面，仲俾係大祭司獻祭俾上帝。跟住大祭司係將我哋今日嘅經文但以利書第八章係俾亞歷山大大帝睇。亞歷山大帝睇咗之後非常之感動，好敬佩呢一位能知過去未來嘅神，於是就赦免咗耶路撒冷城。佢嘅手下問佢，佢話點解你會接見呢位大祭司？你本來係預備去攻打佢哋。亞歷山大大帝講咩呀？佢話我唔係敬拜一位祭司，我係敬拜呢位祭司嘅上帝。佢話我喺馬其頓嘅時候曾經係思考點樣係攻擊亞洲，我都諗唔到咩計仔。結果當晚我係發咗一個夢，夢見有一個人就係穿住呢個大祭司一樣嘅制服。佢同我講，佢話你唔好猶豫啦，你過河啦，過咗河神就會帶領你嘅軍隊，神就會將波斯係擺喺你嘅手中，俾你嚟到係統治。所以亞歷山大大帝真係咁做，而佢見到呢位大祭司，佢就諗起自己嘅異象，所以佢接見佢，跟住就赦免咗係以色列。第二個我哋學習嘅係咩呀？係神預設嘅末後嘅定期即將來臨，我哋要盡快接受耶穌基督。我哋見到聖經入面係講咗我哋聽，係有兩個係就快來到嘅事情，有兩個定期。第一個定期我哋都講過啦，已經發生咗，係70年以色列人將會係俾係巴比倫統治，當巴比倫國係滅亡咗，佢哋可以返到自己嘅國家。呢個係近期嘅定期，已經發生咗。仲有一個定期，就係將來以色列人將會係七年嘅大災難之後，佢哋先至會係接受耶穌基督。嗱，呢一個定期係仲未發生，但係我哋知道呢個定期亦都係一定會即將發生，所以我哋要作好準備嚟到接受我哋嘅主，我哋嘅王。嗱，呢一個係即將發生嘅事，我話七年嘅大災難有敵基督，而之前有一個預象敵基督係安提阿古四世，一個會下一次同大家講。第三點我哋學到嘅係咩呀？先講講第四點，神預言這個次序係有啲係錯咗。其實第三點係我哋應該係讀聖經嘅應有嘅態度，應有嘅態度。神嘅話語其實我又搞錯咗。OK， 我而家呢度講返第三點。第三點係講我哋讀聖經應有嘅態度。 嗱，我哋读圣经嗰阵时，我哋见到但以理佢点啊？喺度八章十七节，佢见到天使嚟到解释神嘅话语嗰阵时，佢系惊到系惊慌，系俯伏在地。另外喺度八章二十七节睇完咗个异象之后，佢点啊？佢系昏迷不醒，病咗数日。另外我哋知道，另外有一个系写预言喺圣经入边嘅系约翰。使徒约翰他是写启示录，有几次他见到了神的启示之后，他都怎样？他都是跌了落地，他很怕。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见到是但以理只不过是有少少的片段，但以理所得到的异象，所得到的启示，只不过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启示，是吗？但是约翰呢？约翰所得的亦都是约翰福音启示录入面所得的一些启示。但是我们呢，我们有整部圣经的启示在这里。当我们读神的预言，当我们读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但以理就跌低了，但以理就昏迷不醒了。约翰都是，我们怎样？我们有没有惊惶？我们读圣经讲不定不是我们惊惶，很多时候讲不定是圣灵惊惶，这个人又要 读圣经，我又要走去教他圣经，但是他读点极都不明白，又没有心机读，是圣灵惊惶，不是我们惊惶。很多时我们有没有惊惶？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来到是读圣经？真是令到我们惊讶的，神的准预言的准确性，见到了之后不由不得我们是惊讶。我们应该要好像约翰，应该好像是但以理这样，是有一个惊惶的心来到读圣经。而最后一点想跟大家看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耶稣基督的比较。很有趣，一个是怎样？死在王位上，一个是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为自己而活，一个是为你我而死，但死后复活，是吗？一个是怎样？赢得全世界，但是失去了生命。另外一个是怎样？他是牺牲了所有，但是赚得全世界。一个是怎样？流跟随者的血，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为了他而死。但是另外一个怎样啊？是为跟随者而死，而使到跟随者是有永生的盼望。就相信很明显，我们应该要接受哪一个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其实本来想跟大家讲埋有一点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他以为自己是打紧天下，打到咁多领土，征服晒所有嘅国家。但是其实他不知道，原来他只不过是神嘅一只筹码。当他是得到咗他嘅国之后，他怕住他个国唔能够统一，所以他要所有人点啊？是学希腊文。而便利咗将来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全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旧约就是由280年主前280年至到270年是被翻译，是成为是希腊文。我们亦都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是来到写。所以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其实是为神的福音是的工作是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不单止是文字，亚历山大大帝亦都是要所有人是学习是希腊的文化。这个亦都是对将来传福音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是对方的文化的认识是很重要。所以早期的宣教士为什么着到好像中国人这样来到中国，是又学中文，是要传福音。我们现在的 Any 方姊妹在泰国做什么？学紧泰国的文化，学紧泰国的言语，是将来同他们传福音。但是这些事神已经是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是好了，已经做好了这些功课。 预备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还有一样就是交通。我们知道在这里希腊 后来罗马都有做到是 交通是四方八达，是很方便来到是传福音。我们见到神的手在这里传福音的工作里面，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一切，他以为自己是为自己的国度是增长增战，他不知道原来他是神手中的一只筹码。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神的旨意是一定是会成就，问题是争在我们有没有在他旨意的上面有份。他的事工我们肯不肯在我们百忙中是抽空来到是参与他的事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答的问题。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神的事工上高来到参与，扩展他的国度，来到将一切的荣耀重赞是归给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见到圣经里面文采一边一般的记载，让我们见到你的话语的准确性。你的预言就好像将是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书上高一样。主，我们见到是不得不惊惶，就是好像但以理和是约翰一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你的国度，在你的旨意，你的工作上是有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参与你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